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的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友谊医院消化门诊的主治医师焦越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我们不太熟悉但是也是一个常见病的疾病，叫肠易激。那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庞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 好的，从这个8月17号到8月23号，从北京市的传染病的监测网显示，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7种，2842例，死亡1例。报告的病种呢，主要前5位的病种是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痢疾、肺结核和梅毒。那么跟上一周那个品种那个发病种类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前一周呢是下降了10.74%。整体疫情是平稳的。从分类来看呢，乙类传染病的发病数比前一周下降3.24%，而丙类传染病发病比前一周下降13.53%，特别是手足口病又比前一周下降了21.77%。其他感染性腹泻也是下降了5.41%。 这个可能跟季节有很大关系，是吧？ 对对，但我们天气逐渐转凉了，夏季的传染病开始减少了。 但是庞主任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想利用小假期，包括11假期啊，去南方玩。我们也看到一些消息，像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我国的台湾地区出现了登革热的这个疫情情况。您能不能在这方面多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呢？ 对，正像主持人说的是，近期我们南方有些省确实有一个登革热上升的趋势。那么我们因为我市的人员是一个这个交往人员交往比较频繁的地区，近期呢我们就是外出旅游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也有从这个假期当中从外面到北京来玩的人。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哈，如一个是前往这些高发登革热高发地区旅游的，或者去过回来的市民朋友，我们要注意一下几点。一个就是外出的时候，我们要去玩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当地的一些传染病的疫情。那么特别是我们最近有登革热高发的疫情地区，要尽量避免上这些登革热高发地区去旅行。那么如果必须前往，我们要做好这个防蚊的个人防护的工作，比如说要最好穿浅色长衫长裤，身体裸露的部分要就是涂上有效的避蚊液，避免在这个公园和这个树荫下长时间逗留，主要是防蚊虫叮咬，避免这个登革热的这个传染，那么减少登革热发病的感染的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居住环境，就在外这个高发地区居住的环境，要尽量避免防蚊和灭蚊的这个措施一定要到位。在蚊子活动密度比较高的地方，要使用一些化学药剂，这种要进行杀灭。必要的时候也应该用这个蚊帐啊、纱窗啊，要防蚊的这些用品。还有就是从登革热回来的流行地区回来的居民朋友，如果2周之内如出现发热呀、出疹啊，特别是关节疼啊这些登革热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并告诉医生我们曾经到过登革热高发的地区，帮助医生诊断。这样呢就是按照要求医生的要求进行隔离治疗，也没有那么可怕。所以登革热呢其实主要是由这个登革热病毒引起的一个传染病，它是主要发生在热带和亚热带的这些地区，是经过蚊子叮咬传播的，

最后才告诉我没什么太大的事儿。 对，所以我在这儿也只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理解我们在做诊断过程中的一些方式方法吧，能够互相理解。 是，有的时候现在看个病确实不容易哈，尤其是有些像三甲医院的一些热门科室，挂号也不容易。挂完号之后，你可能长时间的等，等完了之后，大夫上来就给你开一大堆化验单，然后才去。 对， 可能 关键是结果可能什么事儿都没有，就老百姓认为什么事儿都没有，但实际上我们是归到功能性疾病这里头。 是，所以我觉得隔行如隔山，尤其是像医学哈，它毕竟是一个经验医学，然后还要靠不断的来诊断，不断的来排除其他疾病，所以在当今这样一个看病比较困难的时节，我觉得互相理解吧。互相 理解很重要， 理解很重要，所以有时候也没办法。为什么我们等了半天，看了一大堆检查，大夫说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心里边就我这症状又特别明显，这个病又不像其他的，说我哎呀，你看说没事吧，就真没事，这可能过两天还会闹肚子啊。 对， 这个，所以我觉得大家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来了解这个病，这个病会不会长期的，比如说复发，经过了一段治疗之后会好一段吗？ 会好一段，但是随着，因为它确实跟精神啊，包括饮食啊，不可控因素都有关系，它真的是复发率或者反复率，不能叫复发， 反复 会比较多的。 会不会是一个，就是不好听的，是一个终身的这个疾病在？就是， 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 就是或者是间断发作的那种。 目前来看，治疗效果能够保证多长时间？可能好一些。 我们大概5年的复发率能到30%左右， 三分之一了。 对，所以大家一旦得上这个功能性疾病，还是要放松心态，因为确实这个那个心理因素对我们有很大影响。但是也要做好，就是因为功能性疾病嘛，它功能可以随时功能不了，就是大家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比较多，那反复的也会有可能，但是反复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很重的疾病。 就是说，即使反复了，人家大夫手里边有办法。能够把这个症状至少能够纠正过来，是吧？ 因为你越焦虑越害怕复发，它可能越复发，这样就是恶性循环了。我们反而不希望这样。 那还有人问说，可逆吗？会不会以后就治完了之后就不再得这个病了？ 对，功能性疾病是可以这样的， 可以这样的，是吧？ 对，它因为没有器质性改变，没有形态炎症啊这些具体的那个部位不好了，所以功能性就是只要把功能调好了， 就没问题啊。所以你看，有三分之一复发，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可能就不复发了。 对， 目前统计是5年的复发的这个， 30%左右， 30%左右啊， 这是有数据的。 那可能今天聊了这么多哈，这是一个比较听起来抓不着摸不着影的这么一个病，就是不像其他的病，可能我找着病因之后，我对症治疗，然后找着对因治疗，我就能够解决。但这可能好像有点虚无缥缈哈。 对。 那刚才跟您聊这么多，用简短的话来说，对待这个病的时候，我们觉得放松心态是最为关键的。 对。还有就是正规治疗。 正规治疗。 正规检查，正规治疗。 而且您刚才提到了，像高危人群一定得这个。 对，我刚才提到那些预警症状。